为阅历，每天都珍惜，就算半瞬一秒，全部放进记忆，无论细情似细雨，每天闪闪的，留进你我爱海城潮汐，此生生不息，话语也永不缺，长夜与挚爱的风花雪，来一杯清风，共醉躺于天空，你我于天和地互拥，那一朵鲜花这花向清风相送，寻一颗飘雪，让你挂于星空，悠悠地用爱照遍天下情梦，求一切岁月像你的一分钟，你我也拥抱一起飞纵，那一朵鲜花。